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77集。白若瑶显然一瞬间就适应了这个奇葩的道具，银色的蝴蝶刀宛若飞舞的树叶，每一下都刺向唐默的要害，动作极快，唐默不敢大意。半个月没见，白若瑶的实力竟然又比之前有了提升，她的速度更快，力量更强。唐默啪嗒一声打开小阳伞，只听纤细的蝴蝶刀在伞面上发出金属撞击的摩擦声，这两把蝴蝶刀居然在强化过的小阳伞上留下一道白色的划痕。白若瑶勾起唇角， 唐唐，你的伞不错哟。 一道黑影闪过，白若瑶立即用蝴蝶刀挡开这一击，她向后倒滑数米，抬起头盯向傅文铎。从唐默射出飞镖到白若瑶出手袭击，这一切仅发生在3秒内。白若瑶虽然神经病，却不是个傻子，他嘴角挂着笑容，目光在唐默和傅文铎的身上转了一圈，又看向一旁的陈珊珊三人，他的双眼里闪烁着淡淡的光芒，看着五人身上的死气，他嘻嘻笑了一声。 你们人这么多，欺负我一个人？ 练鱼征双手抱臂， 我不插手你们的事。 可除了练鱼征还有4人，傅文铎和杰克斯不可能看白若瑶随便攻击唐默，尤其是杰克斯，他恶狠狠地瞪着白若瑶。娃娃脸青年觉察到他怒气冲冲的视线，眨眨眼。 那边那个大个子，我认识你吗？你别用这么热情的目光看我，我可不是同性恋。 杰克斯咬牙切齿。 白若瑶。 白若瑶挑挑眉。 你认识我？ 杰克斯当然认识白若瑶，白若瑶却不认识他。白若瑶在上海的敌人实在数不胜数，在那场被上海玩家永生难忘的集结副本里，虽然杰克斯没有因为白若瑶游戏失败，却也间接吃了不少苦头，损人不利己的事只有疯子干得出来。杰克斯算不上恨白若瑶，却也非常讨厌他。白若瑶嘴里嘀咕了一句，原来我这么受欢迎，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。唐默说， 你这次来不是想杀我？ 白若瑶笑容一顿，看向唐默。 不想杀你。 唐默收起小阳伞，丝毫不担心白若瑶突然袭击。 你虽然性格奇葩了点，但不是个傻子，不会送死。我落单的时候你袭击我，我们单打独斗你有胜算，但现在这么多人，你即使真的杀了我，也不可能活着离开。 白若瑶故意夸张地说。 哇，原来我是这么想的，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哎，唐唐。 唐默不理会这个人的装疯卖傻，他冷冷地说， 白若瑶，你来这儿想干什么？ 散步啊。 谁都不信他的鬼话，白若瑶语气认真，笑嘻嘻地说， 我散散步，一不小心就看到了唐唐还有傅少校，咱们都是老朋友了，多久没见了，看到你们我当然想上来打个招呼。 白若瑶面不改色地把肩膀上的飞镖拔下，她没还给唐默，而是非常自然地放进口袋里。不过这个道具使用过一次后就会成为普通的飞镖，唐默没制止她的行为。一道低沉的男声响起， 昨天黑塔宣布新版本即将更新。 白若瑶刷的扭头看向那个一脸淡定的男人。傅文铎扫了娃娃脸青年一眼，斩钉截铁地说， 你在担心这次的更新？ 白若瑶停顿了半秒，忽然笑了起来。 啊，原来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又是第一次知道，谢谢你啊傅少校。 任何的交锋在这个娃娃脸青年的故意装傻前似乎都成了无用功。唐默双目眯起凝视着白若瑶，过了片刻，他抬头看向傅文铎，两人对视，傅文铎朝他摇摇头，唐默嘴角抿起，接着转身便走，不打算将时间浪费在这个人身上。 白若瑶见状大声地说， 喂，唐娜，你难道不想杀我了吗？ 唐默头也不回继续走。如果有机会杀了这个人，唐默当然不会手软，可是他和傅文铎一致认为白若瑶的实力又有所成长，谁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从哪儿提升的实力，可是他们如果真的想强行杀死对方，白若瑶说不定能逃走，他们也会暴露不少底牌。这里是天选的大本营，炼鱼铮就在一旁，杀白若瑶的机会很多，现在不是时候。众人又走了一段路，一道无奈的声音带着笑意从身后响起， 如果我说我有关于穆回雪的情报呢？ 唐默脚下一停，错愕地转过头，蝴蝶刀在空中甩出一道漂亮的刀花，眨眼间被收到袖子里。笑容灿烂的娃娃脸青年朝唐默眨了眨眼睛， 我说我认识穆回雪哦。 傅文生听说今天就能见到唐默和自家大哥，心情复杂极了。这些天他在天选组织代替李妙妙帮阮望舒等人疗伤，他有些害怕天选的偷渡客，又不得不寄人篱下。然而离开天选就要见到傅文铎， 刚出虎穴又入狼窝， 小朋友郁闷的自言自语，说不定他哥比天选还凶残呢。教室外响起咚咚的敲门声，傅文生一惊，下意识地看向坐在教室最后的阮望舒，病白的少年朝他点点头，傅文生默默地走过去开门。看到唐默等人时，他又高兴又紧张，怯生生地喊了句大哥。傅文铎点头后，傅小弟眼睛一转，突然看到站在众人最后面那个笑嘻嘻的神经病，傅文生惊讶地说， 啊，怎么是你？ 唐默的队伍里也就这个小朋友总是被白若瑶随便欺负，娃娃脸青年模仿傅小弟惊呆的样子夸张的演戏， 啊，怎么是我？你猜？ 傅文生哼了一声，正准备转身进教室，忽然发现， 你干什么要原地跑步？ 白若瑶笑容僵住， 唐默这群人根本就没一个好东西。 炼鱼铮将白若瑶的事情告诉给阮望舒，阮望舒警惕地看着白若瑶，允许了他想交换情报的举动。 可以是可以，你先说穆回雪是谁。 白若瑶眼睛眯了眯， 为什么是我先说？ 阮望舒冷静地说， 因为是你有求于我们。 白若瑶做了个夸张的表情，阮望舒重复一遍， 如果不想合作，你可以离开这里，白先生。 白若瑶笑了一声，对唐默说， 唐唐，你看他欺负我。 唐默懒得看他一眼，白若瑶还在笑，阴冷的视线却紧紧锁住那个苍白的少年。片刻后，他摊摊手， 谁让我脾气好？穆回雪今年25岁，广州人，前年刚回国，身手很好，在圈内挺出名的，我和她在莫斯科见过一面，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哦。 唐默说， 然后呢？ 白若瑶说， 没了。 众人愣住，阮望舒声音冰冷， 白先生，如果这就是你想要和我们交换的情报，我想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。 我说的都是真的。 真的又如何？这些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吗？ 白若瑶理直气壮地说， 至少你们现在知道穆回雪是男是女，多少岁，住在哪儿。 刀光一闪，炼鱼铮拔出一把匕首，他速度极快，这把匕首立刻架在了白若瑶的脖子上，而他竟然也没躲，反而笑嘻嘻地看着炼鱼铮。谁也没想到这次是唐默拦住了炼鱼铮，他仔细地打量着白若瑶，半晌后他说， 你的情报确实有意义。 阮望舒眉头一皱，但是他选择相信唐默。炼鱼铮收回匕首，白若瑶竟然认识穆回雪，这件事本身就存在意义。事不宜迟，将白若瑶的事放到一边，阮望舒将天选组织这些天收集到的情报说了出来。 因为时间排行榜的存在，我们都知道 透明人很难互相信任，也没有什么组织，但是并不是没有。半个小时前，今天早上被我们抓住的那个透明人消失了，我在他消失前结束了他的性命，他在时间排行榜上排名第98。 阮望舒神色严峻， 按他所说，北京一共有两个比较出名的透明人队伍。 什么样的队伍？ 第一个是一对双胞胎兄妹，哥哥在时间排行榜上排第71，这两人一个在明，一个在暗，从来没有人看到他们一起出现过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和其中一人交手，就要随时提防另一个人从暗中偷袭，他们实力很强。 还有一个队伍呢？阮望舒沉默片刻，竟没有直接说，反而说， 或许因为北京是华夏的首都，本就人口密集，城市资源也比较丰富，和我们之前猜测的一样，11月18日地球上线后，我们幸存者全部留在地球上，透明人则到了一个和地球十分类似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和地球几乎没有差别，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没有月亮。 没有月亮？ 这是我的推测。天选一共抓住过9个透明人，从他们的描述中，他们从来没见过月亮，除了杀人可以获得额外的休息时间，透明人每次完成游戏后只能在地球上休息10分钟。我不排除因为10分钟时间很短，凑巧这些人都没有见过月亮，但是9个人半年下来没有一个人见过月亮，这实在太巧了点。所以我推测那个地球没有月亮，只有太阳。 月亮象征夜晚，夜晚象征休息，透明人不需要休息，所以黑塔并没有赋予那个世界一轮月亮。 阮望舒看向陈珊珊，小姑娘神色冷静地说， 这个推测不是不可能。 众人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纠缠，阮望舒继续说， 第二个组织比那对双胞胎兄妹更难缠。塔莫，你之前说过你遇到过一个中年男人，他是时间排行榜第89名。 塔莫点头，他叫李朝成。 北京一共有4个人在时间排行榜上。 唐默一怔，傅文铎问道，包括李朝成？ 包括他。 众人稍稍松了口气，却听阮望舒又说， 但是时间排行榜的第7名在北京。 阮望舒的声音渐渐凝重起来， 那个透明人说，时间排行榜第7名是个16岁的女孩，她叫徐云生。 接下来阮望舒详细地介绍了这个平均年龄极小的3人小队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